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營運落去。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亦都可以直接親臨到普羅政治學院交付月費。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的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好，第二節， 好了，第二節回來，我們繼續和大家就談一談，談一談這個九宮飛星。 好了，五王未講完， 五王講完， 其實五王很有趣，王師傅個名字叫廉貞星，廉貞其實叫廉潔和忠貞，但是很惡的。 因为五王主咗一切嘛， 五王嗱， 据说咧一啲前辈所讲咧，五王咧喺呢个宇宙啦，或者叫吓讲得即系讲得可能叫宇宙就夸张少少，但系咧就即系一啲老前辈教落嘅，就话咧盘古初开嗰阵咧，五王已经存在喺呢个宇宙中噶啦。咁五王咧就系话，当佢喺中间嘅时候咧，即系。中宮啦，我哋叫嚇，即係因為中宮叫入囚啦，入囚即係困住咗咁解。 困住咗就 咁咧，就好平和嘅。但係咧，如果當個五王咧，因為大家都知啦，係會有八方嘅嘛，係嘛，即係東南西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嗰啲咁樣。咁啊，所謂嘅八方跳出嚟之後咧，就會咩咧？到處咧就有一個破壞嘅。咁呢種破壞當然就係一啲天災人禍啦、災禍啦，係嘛？甚至乎如果你話喺間屋入面嘅話，如果你嘅氣口係呢、這個係呢、個五黃道門啊，或者嗰啲咧，就會好多時啊災病啊，係嘛？甚至乎交通意外嚴重咧。嚴重呢真的不是講笑，是真的有生命危險。嗱，呢個真的不是講笑嘅，即係我哋唔係道人迷信，是一個喺九宮飛星所認知的一種影響力。咁我成日都講嘅啦，如果你話你唔信唔緊要，你咪即管試下擺兩盞紅燈喺東南位咯，我包你遊運行啊，真係嘅。啊，即系嗱，咁呢度五王講咗咁多啊！ 唔係你兩盞紅燈咩叫包你有運？唔 係咁，你等佢自己感受一下嘛。呢啲要感受，一人有感受 嚟嘅， 你呢啲有感受啊嘛。 唔係嗱， 要感受。 我對五王嘅經驗咧，其實都有嘅。我真係有睇過風水咧，咁啊真係好不幸有啲尤其是喺今年庚子年都有，咁啊都係有個客户咁未上去之前咧，我就。即係同佢輸到嘅，真係呢個係真實個案。咁我話咧，你嗰度可能係五王道門。咁所以嚟講咧，佢個宅主咧，即係主人啦，男主人咧，係結果真係癌症過身嘅。咁啊，有啲嘢咧就我即係忠告大家，有啲嘢真係希望可以化解到。嗱，另外五王嚟講咧，都要提一提咧，如果屋企咧有供奉神明啊，即係神台啊。如果今年的神台位在东南信宫位呢， 是啱啱。如果今年因为本身它一定是东南位的啦，它不会特登搬的嘛。 不是，就 是说。即是意思就是说本身你东南位是摆了神台的。 你本身东南位，本身东南位今年五王道那个位置呢，屋企嘅人嘅呢病是比较多啲的。咁所以要留意。 病都唔紧要啊。你小病小痛醫得好冇問題，最驚嗰啲唔係病咁簡單。 咁所以咧，大家咧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咁啊可以清一清個神台，做多啲，做翻少少。好啦，喂，六八入中 係啦，咁跟住就最後一粒六八入中啊，入中宮。頭先都講啦，嗱，入中宮代表入囚啦，咁啊冇曲星喎。咁嗱，但系咧呢個六八咧叫冇曲星咧，即係同一啲武職有關嘅行業啦，係嘛？咁佢簡單啲就係紀律部隊啦。咁你話如果你入囚嘅咧，就可能就冇咁理想啊。但係你話喂，如果識得用呢個位置咧，亦都可以幫佢去做一個催運啊，令到佢有升職嘅一個。 一個作用啦， 係啦，或者作用啦。嗱，因為呢粒星咧，我都好多時咧，又幫啲客户咧，因為我有啲客户又做銀行嘅，咁啊好簡單啦，銀行梗係想職位高啲啦，除咗人工工資之餘啊，福利都多咗噶嘛，係嘛？咁啊，譬如佢哋買樓租樓啊，就揀一間屋，喂有呢、這個有一粒武曲星到門嘅，咁啊利佢嗰個工作上咧，可以能夠再步步高升咁樣啦嚇。咁啊呢個就係一啲九宮飛星咧對嗰間屋嘅 屋主的一些影響力，即總之你遇吉星有好東西，你遇空星就有衰東西。因為講到這粒星呢，其實就有一個真實一個個案，就是什麼呢，就是說有一個去年有一 個客人呢，就其實呢如果他是 找我批八字的，那當然從八字上看到他呢就不是那麼理想的，其實就是可以行緊一些運呢，就是運勢比較低的。咁啊嗱，就好彩咧，佢又揾咗間屋咧，佢間屋咧，佢大門咧就有粒舞曲星到門，啊整鬼佢又走去打工咧，揾嘢做咧，佢又揾到份工之餘咧，咁因為佢都係一個平民百姓嚟嘅，做運輸嘅，咁啊揾到份工之餘咧，佢又唔知點解咧，個老細咧就突然間睇得起佢，就直頭話：喂，你自己出部車，我俾嘢你做。啊，唔係佢求翻嚟嘅，係佢個老有個老細係主動揾啲嘢，即係同佢講，喂，批啲嘢俾佢搬。 舞曲星都係屬於一種，即係俾好多機會你出現。 係啊，咁啊，即係嗱，亦都我哋有時都講咧，佢係一個偏財星嚟噶嘛，都係係嘛。 都係屬於偏。 但係你唔好理佢正財偏財都好啦，總之佢都同錢有關，即係令到你有一个升迁的意象而揾多咗钱噶嘛，系咪先？即系都系一个，虽然佢系退气，但系点都好，佢都系同一个吉星有关系。 本身系吉星， 系啦，本身一定系啦，系啊，即系本身一定系吉星。即系我哋成日大家都知啦，谐音就系咩啊？一六八一六八啊嘛，一六八一六八啊嘛，系嘛？你唔识风水，你都听得多呢个谐音啊！即系呢啲系最基本嘅一啲九宫飞星嘅理解啦，叫做咁啊，就系咁啊。九粒星就讲咗咁多啦，咁问题就係话好啦，我哋再嚟係要係咪要讲下 讲方位，同埋喺若果我哋喺地理环境嗰度啦，咁大家都要好注意嘅。点样注意呢，就係话譬如好似七尺咁啊，咁啊处于西北啦，咁啊西北嚟讲，我哋一般嚟讲呢就讲西方啦，咁啊即係话俄罗斯啊欧洲啊嗰边嘛，都係叫做咁啊七尺破军呢，即係话嗰个地带嚟讲呢，可能呢出現一些戰爭啊，嗰個情況啊，咁啊同埋衝突咧比較多啲嘅，啊甚至乎你話係咪咩血光啊、盜賊啊呢啲咁咧，可能會較為多少少呢種情況， 亦都可以講治安差咗咯，你盜賊啊嘛， 係啊， 你盜賊即係多人搶掠啦， 因為你凡真行金嘅年嚟講咧，衝突性都係比較大少少。咁譬如我哋上次講過，即係四化咁啊，即係話民間同埋政府之間嘅對立咧，好勁。好似啱啱有一個以前咧就東歐有一個國家咧，都啱啱好似都係嗰個衝突得好勁嘅，好似吉爾吉斯啊嘛，好似。咁啊，希望大家啲網友可以提供一下，有時睇唔到咁多嚇。咁啊嗱，咁啊跟住嚟講二黑啦，咁啊二黑嚟講通常講病啦。咁啊喺北方喎，咁我哋都講啦，呢個新冠肺炎嚟講咧，就應該就暫時睇落咧都冇咁快，即係可以話咧可以落歐佢嘅。咁所以嚟講咧，就北方更加注意。但係大家有冇發覺到咧？喺近日嚟講，中國大陸地方嚟講咧，就係河北啊。 爆得劲， 即系好似 又系北啊嘛， 又系北，东北啊，同埋东北都好似有啊嘛， 北嘛 吉林黑龙江定系吉林嗰边啊，都系有 二黑咪黑， 系咯二黑，咁啊，因为差唔多已经都入运啊嘛，已经都系嘛入辛丑，咁所以嚟讲咧，就大家如果有啲亲戚朋友啊或者有啲北方嘅朋友咧，就要提一提佢哋要注意多少少啦。咁啊，因为咧二黑嚟讲，其实最主要都系讲病啊嘛，灾咧就讲五黄啊， 冇错。 即係你講天災啊嗰啲啊係嘛嘅人禍啊嗰啲嚟講就 咁天災可以變人禍噶嘛係咪？你處理得唔好就係變咗人禍噶嘛， 人禍變咗天災，咁啊兩樣都有啊。其實兩樣都即係好明顯啊！睇世界國家每一個國家地區咁啊處理嘅疫情都睇得到噶係嘛？咁樣咁啊有啲啊冚住唔講啊，咁啊算啦。咁啊巨門即係呢個二黑巨門嚟講咧，即係。 除了病灾之后来讲呢，就是呢口腔病也都是比较多的，肠胃病。 肠胃是最紧要，肠胃这个位置有很多事情。 肠胃口腔病呢就会比较多一点的。咁因为佢去到呢个北方呢，北方属水。咁年代来讲呢，就是本身土同埋水嘅病呢都会多一点。 嗱呢个其实。其实呢讲水土不服啊，同埋讲到肠胃呢，其实好似合咩呢，今年嘅立春八字㗎啦。我前一集我哋咪讲嘅。 讲咗啦，係啊。 係咪由个肺炎佢会转变呢，转化咗落啲肠胃度。 肠胃嗰度。 係咪，所以我成日都，我早两集我都讲呢，就话今年最好少食一啲贝壳类嘅海产食品啦。啊，即係呢啲小心啲啦。 我哋上次都講咗四化之中嚟講咧，就係海產類，即係 有殼嘅嘢啊。係 啦，貝殼啊，貝殼 有殼嘅嘢咧，就要大家要留意。 尤其是今年就山火鼻嗰個卦， 山火鼻嗰 個鼻卦都係同貝殼有關噶嘛。 呢一個花位所組成嘅一個字，咁啊，大家 即係呢啲又好似合嘅，所以成日都話咧，話有好嘢發生，唔好嘢發生都好，佢唔係單一嘅，好多嘢配合嘅嚇，即係形成出嚟嘅。 咁啊，你話病是最主要的，咁但系嚟讲，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讲啦，喂，国家都有病噶嘛， 系啊， 咁啊，国家嘅病系喺边度啊？咁啊， 一个社会有病， 一个社会又有病噶嘛， 有一间屋有病啊，人有病睇医生，屋有病揾咩人睇？揾我哋睇。 咁咧就系北方嘅病啊，好多噶，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去意会一下啦，会出现啲乜嘢问题啊？咁啊，第三个嚟讲系比较凶猛啲嘅呢个五黄啦，五黄咧就去到东南。咁即係意味住嚟講，東南亞嘅地方咧，可能會出事比較多啲喎。 喂，如果講東南亞，其實喺香港成個中國版圖地理環境，香港其實係東南方。 東南方啊，香港處於東南方㗎，所以 即係有啲人話南，有啲人東南，但係你睇翻，如果成個中國版圖喺個中間位睇翻個方位，真係東南方多於南方㗎喎。 係啊。咁其實香港你好簡單咋嘛，成日都東亞運動會嚟講係屬於東，咁喺南邊，咁香港係南邊囉。咁五黃呢個咁災星嚟講呢，咁首先嚟講呢，我哋要講一講呢，就係話最常見啊，即係一般啊東南亞發生嘅一啲災呢，好多時候地震啦，出現海嘯啦， 五黃同土有關咪地震咯， 土有關。咁另外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有時講可能係颱風啦，係嘛？ 同埋嗱，信公嘅屬木。啊，木系黑土，系嘛？木黑土就最大镬噶啦，系嘛？你一唔斗唔过佢嘅话咧，佢一定系搞翻你转头噶啦。 咁所以嚟讲咧，呢啲灾会比较多少少啦，系嘛？同埋有毒啊，即系我哋经常都讲， 五黄都系毒嚟噶嘛。 五黄系毒啊嘛，嗱，毒会出现啲咩情况咧？可能东南亚咧破获嘅毒品案啊，可能会多咗啊。会出现毒品啊！毒品有好多种噶嘛，其实我哋有时讲系嘛，即系你话大麻也好，嗰啲咩海洛因 咁。如果大麻系咪毒品就见仁见智啦。而家去到呢个年代，因为有啲地方就已经系觉得佢系有医药用途啊嘛。系啦，即系只不过我哋呢边咧就唔会咁睇咁解啫。 因为五黄嚟讲咧，讲毒或者病毒。咁所以嚟讲咧，东南亚嚟讲咧，嗰、那个可能嗰个病毒咧，又喺西方咧，又翻转头，我哋都系咁样讲啦，系嘛？即系如果我哋睇呢个九宫飞星图嚟讲咧，咁我哋梗系希望佢唔好嚟啦，系嘛？咁啊，大家最好咧就喺呢个方位度咧，就化解一下，系嘛？因为五黄毒嚟讲咧，都系讲有，其实嚟讲，除咗你话地震之外嚟讲，人祸都有噶。人祸嚟讲，咪可能喺啲政见不同嘅国家里边嚟讲，嗰个冲击好大咯。舉個例，泰國就係啦，泰國近年都會有嘅，咁但可能咧就會比較更加大嘅衝擊。嗱，第二個國家嚟講咧就係睇到新加坡啦，都係似嘅。咁啊，東南亞一大嘅地方嚟講咧，即係話喺明年咧，可能喺嗰個政局方面嚟講咧，唔係咁穩妥啦，係嘛？甚至會出現好多流血嘅事件啊，即係呢個 災禍啦， 災禍 咯，係 啦，災禍人為嘅災禍添啊，都好大。咁啊，想希望大家咧就睇咗呢個九宮飛星圖之後。外咧就睇一睇整個即係我哋世情。嗱，如果睇呢個飛星圖嘅時候嚟講咧，有時候我哋可以將佢擺喺每一個州裏面都得嘅，因為我哋咧就涵蓋唔到咁多，即係我哋淨係講一講，因為最主要嚟講，我哋係講東方同埋呢一個西方之間啦。因為依一家其實處於呢個大時代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爭拗嘅。 咁啊，可能我哋將佢擺喺非洲嘅同埋南美，咁其實都係咁睇嘅啫，係嘛？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睇下九宮飛星圖咧，咁喺我哋日常嘅生活上面嚟講，有啲咩需要注意，甚至乎咧係可以點樣可以將佢化解或者減輕，好吧？ 嗯， 咁我哋睇一睇下一張圖啦。咁我哋咧都會介紹一下俾大家，咁都係嗰個九宮飛星圖啦。黃師傅有啲咩嘢？我哋就好多，因為其實有好多網友咧，其實佢哋都問嘅。佢哋問究竟喺家居方面嚟講咧，有啲咩嘢要注意啦？同時間嚟講，係咪擺放咗某啲物品咧，係令到嗰個氣場會好啲咧？咁 或者叫平衡翻嗰個氣場咯，因為成日講求都係陰陽五行嘅平衡啊嘛。你平衡唔到，即係一個社會、一個地區或者一個人嘅身體或者一間屋都好啦，佢個五行唔平衡就出現問題，咁或者出現病、出現動亂或者出現一些災難、啊、即是最簡單人、啊、如果你的五行不平衡，即有時候我們是從八字一看，咦你體濕、哦、你的 內分泌有問題、哦、這些在八字也都會看到的嘛，即是你他就會什麼呢，他就會令到出現個體內腸胃啦，最基本係嘛？嚴重嘅可能再嚴重少少就生下水瘤啊咁樣啦。 咁明年嚟講咧，咁你巨門星化禄咧，咁啊同口腔啊 腸胃咯， 腸胃，所以嚟講好多時候可能會食錯嘢，我哋成日都會話咧，甚至乎一啲包裝嘅食物咧會出現問題。或者我哋嘅幾個重點去睇一睇咧，咁同時間咧亦都可以有睇我哋天元解密嘅網友咧咁啊，因為我哋就有嗰個藥粉葫蘆嘅，咁啊去年嚟講咧，咁啊有好多網友咧都請咗一個或者兩個翻去佢哋嘅寫字樓或者屋企，咁其實嚟講咧就今年嚟講咧就可以咧就將佢擺咗喺呢個北邊二黑嗰個位嗰度都得嘅，咁啊甚至乎已經咧有啲網友已經係約咗我哋咧就會上嚟咧，我哋會重新幫佢哋咧就會開個光咁樣嘅，咁啊攞翻去。 你覺得有需要咪係？ 有需要就攞上嚟啦，我哋無任歡迎。 但你覺得不需要咁繼續擺都唔係問題嘅， 而且嚟講咧就係不另收費嘅，都好重要嘅。係 啦，咁啊，甚至乎你話要請我哋上門去勘察家居風水嘅，亦都冇問題， 都歡迎嘅，都歡迎嘅。咁啊，咁另外我哋講一個注重下啦，因為嘅文昌位點解要注重一下咧？因為小朋友咧抗疫嘅時間咧，留喺屋企咧，佢哋真係唔係讀書 嘅，心散啊， 個個都係心，個個家長上到嚟都係咁。 而家好多都係用 Zoom 啊嘛， 用 Zoom 啦，咁佢哋個個啊攞住碗面啊，攞住個麵包啊，咁啊有時啊，即係點咗名之後就去咗廁所啊。 其實重點係咩？你屋企咧個環境唔係學習環境咧，佢就唔會專心噶啦。呢個 家長啊，即係年尾啊批流年，你又講到啲子女嘅時間咧，咁我就都冇計嘅，但係就希望。望佢哋咧就可以咧就穩定啲，同時間咧喺屋企咧都有一種讀書嘅氣氛啦。咁當然啦，咁我哋喺文昌位啦，文昌位嚟講咧就 流年文昌位， 流年文昌位就喺正東位啊嘛。咁啊正東位咧，其實大家即係去年啊，有啲家長嚟請咗呢個九層嘅文昌塔翻去噶。咁佢哋如果係有經過我哋嘅天元觀天師堂都可以上嚟，可以開光又得，咁或者可以就清一清都可以嘅，咁咧就擺個文昌塔咧，就真係叫個小朋友，望住個文昌塔啊，佢會幫到你噶，起碼嚟講咧，令到你嗰個人咧比較清晰好多先，專心啲先。咁另外如果簡單啲嚟講咧，都可以用呢一個富貴竹啦，同埋用呢一個即係老師傅教落嘅。用毛筆啦，用嗰個咩毛筆架都得嘅，四支啊， 呢啲又好睇， 係啦，或者簡單啲都得嘅。 第一要買呢啲都唔係周圍有買。 御畫有啊，200多蚊嘅，二百幾。 係呢啲國貨公司咧， 國貨公司200多蚊啦。咁我哋嚟講就即係我哋比較少去賣風水產品，希望大家見諒。日後嚟講，或者我哋可能都會增添翻，咁希望大家可以請翻佢。咁另外嚟講咧，都可以擺一張咧百花盛開嘅畫作嚇。即係如果最簡單最經濟嘅咧，我就可以建議大家咧，其實咧就上網可以揾一啲嚇冇版權嘅一啲畫咧，咁啊 A4 紙編咗出嚟咧，就揾一個膠架咧，10多蚊嘅啫。咁啊小朋友見到佢之後嚟講咧，就比較開心嘅。咁啊可以咧就做一少少嘅文昌雲啦。咁啊， 六八啦，武曲啦，咁啊，始終都係偏財星，大家希望都旺啊，旺旺地嘅。若果因為咧就入中宮啊，若果你話寫字樓咧，就可能容易少少。家居嚟講咧，中宮咧都可能係行嘅地方多啊嘛。咁啊，你話要一個風水輪擺喺中間就難啲噶啦咁。咁啊，甚至你話要整個魚缸都唔容易。咁啊，最簡單嚟講咧，就可以其實咧。是不是可以吊起佢咧？一個印象 得嘅， 得噶，可以都得嘅。咁啊，可以睇下屋企家居能唔能夠擺得到啦。 但始終入囚咧係難少少， 難少少， 入囚都係砸洗噶啦。 咁啊，八八星個位置嚟講咧，就正西啦。咁啊，亦都可以咧。 西方國家表示， 西方咁啊，可以用都係可以用風水輪啦，同埋用獅子都得。獅子因為咧有一個好處嘅，獅子嚟講咧，其實咧佢又可以擋煞啦，而且可以咩嘢咧？维护个财富，即系保护个财嘅。好啦，嗱七尺咧可以解构一下嚟讲咧，用灰色同埋蓝色嘅地毡铺一铺佢，咁就可以防贼啊。咁啊，但系咧就唔系催财噶，要搞清楚少少。即系用一啲家居咧，用一啲少少嘅布置咧， 红色用红色， 红色都得，红色都得， 唔系蓝色。啊 咁咧就可以咧，就令到個家居嘅氣場咧就稍微平衡翻多少少嚇。咁啊，二黑病符頭先我哋所講咗啦，咁啊葫蘆啊最好用嘅。咁啊，甚至乎嚟講咧，就可以用銅錢都得嘅啊。咁啊，跟住到若果未結婚嘅男女或者未有拖拍嘅，可以催旺嗰個桃花咧。咁啊，因為咧就今年喺正南方啊。咁啊，最簡單嚟講，有時咧都可以用水晶啦、粉晶啦、白晶啊都得嘅，甚至乎嚟講咧就可以擺一個音樂盒喺度啊，咁啊可以吹 響亮下佢， 響亮嘅，咁啊吹旺。 音樂盒咧就有音樂聲係屬金嘅， 吹旺下嘅桃花啦。咁啊，另外嚟講咧就最簡單化是非啦，三壁嗰度咧，其實我成日都建議人咧用。一團和氣生財，最好就擺喺個辦公室嗰度，因為辦公室有時候大家同事之間難免喺工作上面嚟講有多少意見，同埋有少少拗叫，大家一睇和氣生財，咁咧就可以將呢樣嘢化解到佢嘅。咁另外嚟講又推介一下自己因為招門財就好少同大家講，因為其實都做咗有幾年嘅，相傳就係趙公明咧。咁咧佢咧就嗰陣時派錢咧，就每家每户咧就整個招門財就掛喺個門嗰度咧，佢就見到咧佢就派錢俾佢嘅。咁所以招門財嚟講咧，就亦都比較可以做一做個財運，就掛喺門或者掛喺呢一個我哋叫做八八嘅地方，八八地方。甚至如果你話中宮有位咧，六八都可以吊起佢。 嗱，譬如好似你講到呢度咧，你講到呢一樣嘢咧。因為我醒起一啲，因為諗起一啲老前輩教落咧，佢話啦，其實化解嘢咧係有啲難度，但係咪十分難又唔係嘅。但最難係咩咧？你將嗰個位咧收為己用，明明係對你不利， 變為佢 係啦，變為對你有利嚇、啊。難係難在呢樣嘅啫嚇，咁、啊、所以呢樣嘢咧就真係要考功夫啦。咁啊，當然好似啱啱天師傅講呢個招門財咧，其實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幫助啦，係啦， 因為好多客户都有請嘅，咁我哋以往我哋就冇即係同大家推介啦，咁因為咧就製作唔係咁多嘅，講真就咁啊。若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打翻我哋嘅 WhatsApp， 咁可以咧就上嚟請一個翻佢，我就教大家點樣去用呢個招門財。尤其是明年嚟講個經濟嚟講咧，可能咧就會比較咧就壓力大啲，大家咁咁啊，希望咧就做一做。希望大家嚟講咧喺財運亨通啦，係嘛咁樣。咁五王嗰度嚟講咧，就要花多少功夫噶咯、啊、有時因為個王嚟講，五王嚟講係屬土嘅。咁啊，用土嚟講，千祈咧就忌紅色嘅火啊！大家最要記住，就要蝕一蝕佢。啊、要用金嚟試一試佢啦， 千祈唔好擺啲紅色嘢。 千祈唔好五銅錢、六銅錢或者銅貔貅，其實都可以嘅。 唔好真係辣興佢。 係啦，唔好辣興佢，因為五黃咧就不能衝，亦都不能動。 辣興佢咧就包你有運行。 咁啊，大家嚟講咧，咁可能咧就對明年可能喺家居啊、辦公室嘅一個風水嘅佈置啊，唔敢講係佈局先啦。咁啊，希望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咁而且嚟講咧，咁我哋都係推廣一個叫做經濟風水嘅。 咁啊，希望 系冇错，即系我哋唔会话你要买嗰个风水器物咧，要买到几千蚊个啊，嗰啲其实真系唔需要嘅，真系就喺我哋嘅。我哋嘅叫做 我哋嘅角度去睇啦，其實有啲嘢咧，即係如果有啲客户即係揾過我哋都知嘅，咁我哋經常咧就見到屋企若果 家居物品， 家都有啲物品其實啱用，我哋都可以嘅。 即係當然都係各施各法啦。 咁因為咧就其實我哋依家所講嘅物品嚟講咧，即係最貴都可能都係幾百蚊嘅嘢嘅啫，係嘛？咁當然啦，我有一個客户啱啱同佢覆盤啦。那個、我就即係叫佢喺辦公室裏面咧，就擺呢一個玫瑰花嚟化解一下嘅。咁啊，喺個電腦後邊，點知佢咧就走去揾咗呢一個 Swarovski 嗰個水晶，3990蚊。哎，我話呢個正，一定掂。咁啊，但係就因人而異咯。咁其實個功效，即係嗰個效力咧，其實都係相當差唔多。咁如果你話我想美觀啲，用好啲，冇所謂嘅。是吧，咁因应大家需要，甚至乎嚟讲係有啲客户呢，佢哋攞佢哋自己用开嘅家居嘅风水器物上嚟搵我哋开光，亦都无任欢迎嘅咁样。咁希望大家呢就可以作为来年一个参考啦。咁希望大家就身体健康同埋财运亨通。咁另外我哋都要讲返少少喺占星，因为比较切合啊。但点啊，仲有 东北位讲咗咩？ 东北位係讲 九子嘛。 哦，九子起應位係嘛？係九子起應位咯， 緊要啊嘛！因為你而家喺一個呢個咁嘅時勢嚟講，梗係想多啲起應嘢開心下啦。 用木嚟吹旺個火佢。 係咯，四盆植物咯，簡單啲係嘛？木火通明咁啊，有起應事，個人又聰明，咁啊最好噶啦。又睇即係叫做樂觀啲咁啊，因為好多時咧嗱，因為我哋。亦都預示過嗰個立春八節之後咧，有啲人都問我㗎，咁究竟點搞啊？係咪中又係咁乜嘢啊？咁難捱啊？今年咁啊，點樣去做？ 希望可以好啲， 好啲咁啊！嗱，首先一樣嘢啦，立春八節咧就係成個八字都係木火為用㗎嘛。咁但係奈何木火就好弱啊嘛。咁木火其實代表咗咧一啲文明文化開心嘅嘢嚟嘅。咁啊簡單啲講就係咩咧？木火亦都係等同一個正大光明嘅，因為你木火通明啊嘛，通明即係要正大光明啦，做嘢要光明磊落啦，唔好偷呃拐騙啊嗰啲啦，咁保持呢啲心境啊，同埋多啲咧出去户外走動啦，雖則可能去唔到旅行啦，暫時都咁啊，但係咧起碼就係話多啲户外活動啊，走動多啲啊，咁樣咧就保持自己個心境咯，咁樣呢樣咯。 咁啊，我就希望就過多幾個禮拜咧，大家都可以咧就。一家團圓咁食餐呢一個 團年 飯啦，應該得嘅。希望大家有啲念力。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就講一講阿占星啦。最後， 好， 咁我哋花少少時間再，因為咧就比較 update。咁好啦，睇一睇1月20號就太陽進入咗水瓶座。 系啦， 咁啊，觸發咗風暴、緊張、不安同埋不可預測嘅配置。 系啦，因為嗱呢個占星。資料咧都係一個朋友提供嘅啦，我哋之前都講過，因為本身佢都係一位占星學嘅專家嚟嘅，咁就有呢方面嘅資訊提供咗嚟咧，咁我亦都因為呢兩日都係20號、21號啦，係嘛？嗱，我哋節目21號出街啦，係嘛？咁所以就順帶喺呢個日子又講一講啦，咁啊講就。他所讲的内容就是说在强制性的改变和极端的决心中、存在着极大的紧张、叛逆和革命、在这里的底线呢也都可能会发生一些倒塌、崩溃、被捕、过于激进和冲动，而物理和身体层面呢就会强烈限制、被迫改变。同日火星与天王星在金牛座六度合相，这个是一个考验而且紧张而出事的上位来的。在这个上位呢就会落在一个爆炸、崩塌、崩溃的一个度数 的位置。可能呢也都会出现一些突然的逆转、绕行、活动取消、突发的暴力和意外事件。可能也会有人身的伤害，为了自由和独立而战，各处弥漫着 憤怒。咁喺呢一個四分上嚟講咧，就似一方面需要係仰賴咗整個體制運作而生而存活。咁但係咧又渴望咧掙脱體制控制，即係體制內嘅控制啦，凸顯咗人們嘅一個掙扎與無奈。咁而太陽進入咗呢個水瓶座之後咧，就喺水瓶座入邊咧正式成為呢個四星連珠啦。咁亦都凸顯咗咧個風象嘅嗱，風象之前我哋都有一集講過，代表咗咩咧？這個溝通能力就好重要嘅。咁咧風象就代表一樣嘢，所以如果人咧就一定要有一啲有大家要有溝通能力啦，同埋個共識啦。咁亦都所以咧就遇到開會溝通表達場合咧，亦都係一個危機也是一個轉機，亦都是一個轉機嚟嘅。咁大家開口前咧，就最緊要三思有策略，同埋開口為好。咁尤其是咩咧？尤其是就係話，當開會嘅時候咧，即係嗱，我喺度一個建議，小小嘅建議係咩咧？就唔好空口講白話，要攞一啲實質嘅存在物件做一個 backup 你嘅一個說服力。啊、即其實嚟緊今年係應該係咁嘅，即假設簡單啲講就係話，舉個例，你話某某牌子好用，咁但係你當時冇嗰只牌子嘅物件個產品喺手喎，你淨係話俾你人聽點樣好用，你冇一個 present， 咁你係冇個說服力嘅，所以就應該就要加強說服力，就要有個物件喺手嘅嚇。咁、啊、而咧呢度亦都提及到啦，印度神童啦，即阿南德係嘛？就講六星連珠有多嚴重喎、啊？其實咧幾星連珠都幾多星連珠都冇關係嘅，重點就係話咩咧？邊個有殺傷力？而占星中真正強烈嘅不就唔係合相，而係對分相，四分相形成嘅大十字。而呢一次六星連珠嚴重嘅係咩咧？就係、六星四分到火星、天王星、金牛座。如果冇咗呢個火星、天王星咧，淨係其實就係靠咧呢個木、土、日、月、水同埋金，都只係喺水瓶座啫，亦都唔會有啲乜嘢重大影響，因為水瓶座象徵住理性啦、疏離啦，大家各有各玩嘅啫。咁真正凶险嘅咧，就喺呢个火星同天王星，因为喺呢两个星体咧，都系喺金牛座嘅弱势，啊，好容易引发咗稳定物质嘅燃烧啦、变动啦，而另一面咧，亦都木土水平咧反即系好似一个叫做咧安稳嘅状态，同有一个传统嘅力量。咁啊，虽然咧就话想即系叫冷眼旁观啦，但系又满怀希望啊，渴望嘅安全咧，需攞呢一个寻求一个需求嘅。咁而且土星咧喺水瓶座强势咧，就能够咗睇穿咧宿命业力运作嘅角色，咁将会带领众人度过一个动荡嘅一个危机啊！咁咧呢个一月二十号呢个太阳进入水瓶座嘅所讲嘅内容咧，就系头先以上所讲嘅内容咁多啦。咁而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啊，暂时就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啊，下一集我哋再见， 再同大家见面。 好 ，OK， 拜拜。